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 第123章，尸影疑云。 尸体！ 一听到那伙计的呼喊，江瑶的脸色顿时一变，而此时被惊动的不仅仅是江瑶，连那位表情向来淡漠的陈思淼也不由柳眉微蹙。 大惊小怪，成何体统？ 陈思淼凤眼一瞪，吓得那位扎着小辫面目清秀的男伙计顿时差了三颤，这才注意到还有两个陌生面孔处在这片天井庭院里，一时间支支吾吾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 对不起，大小姐，那个后院有。 哼，看来是出事了呢。走，去看看。饕餮嘴角一勾，没等陈思淼开口阻拦，便径直抬脚朝课堂后方走去。而江瑶见状也不含糊，立马跟了上去。课堂后方是一片方形的露天后院，面积大约只有前院天井的一半左右，一口石砌的青石古井孤零零地矗立在后院中央。或许是因为周围高墙的阻挡，又或许是位置较为偏僻，乍一看上去显得格外阴森。但更令人感到头皮发麻的是那道匍匐在井边的诡异人影。只见那人影身着白衣，披头散发，蹲着身子背对着众人一动不动。 这是 古井白衣长发人影，眼前这幅仿佛恐怖片标配的情景顿时把江瑶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脚步也不由停顿了下来。而边上的饕餮却似乎完全不为所动，反而大摇大摆地朝着人影夺了过去，抬起一脚便踹在了人影的屁股上。 哎呦！ 一声杀猪般的嚎叫响彻整座后院。只见那人影被一踹之下踉跄着向前倒去，啪嗒一记摔了个沟坑屎。而此时江瑶才发现，这家伙既不是什么尸体，更不是啥女鬼，只是一名留着油腻长发、穿着白色罩衫的矮胖男子。 谁他妈偷袭老子？ 矮胖男子气鼓鼓地从地上爬起，一转头便看到一名身材高大的红发男子正冷冷俯视着自己，顿时嚣张的气焰被浇灭了一半。 你谁呀？ 矮胖男子捂着屁股呲牙咧嘴地站起身，这时终于发现围观着他的还不止红发男子一个，周围还有几张陌生的面孔正盯着他大眼瞪小眼。而这些人中最为亮丽的便是中间那名短发长腿的冰山美人，只是这美人脸色似乎并不怎么好看，在矮胖男子那直勾勾眼神的注视下变得越来越深沉。 阿星，这人是谁啊？ 陈思淼眼睛一瞪，刀子般的目光顿时飞向了一旁那位扎着小辫的年轻伙计，后者吓得身体一抖，连忙结结巴巴地解释了起来。 大小姐，这位是咱们未央分部新招的临时工，叫吴老六。 临时工？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？ 陈思淼抱起手肘，语气又开始咄咄逼人。 那个，他昨天才刚来，一直在仓库里忙活。大小姐，您今天下午刚到，还没来得及和您说这事儿。 那位名叫阿星的伙计一边弱弱地说着， 一边拼命地给矮胖男子使着眼色，示意他赶紧自我介绍。而那矮胖男子也不是那种拎不清的二愣子，一见气氛不对，连忙收敛起嚣张的表情，舔着一张肥脸，屁颠儿屁颠儿地跑到陈思淼面前，殷勤地笑道：“ 嘿呦，原来是陈大小姐啊，失敬失敬。” 矮胖男子把脏兮兮的手往身上罩衫上又擦了又擦，随后猥琐地伸到了陈思淼的胸前：“ 在下面归姓吴，单名一个嫡子，家里排行老六，一般啊别人都叫我吴老六，嘿嘿。” 吴迪，哼，好嚣张的名字。陈思淼瞥了眼面前这名笑得色眯眯的矮胖男子，厌恶地闪开身，保持了距离，压根没有伸手回握的意思。 你在这儿鬼鬼祟祟的干嘛？ 哎呦，瞧您说的，我这不是刚听到阿星在喊，所以啊赶紧出来看看情况吗？ 吴老六讪讪地笑着，尴尬地缩回了手。 其实啊，我也不是这儿的本地人，只是之前来这附近的山里办点事时不小心遇到了点麻烦，和同伴走散不说，连行李也丢了，身上一毛钱也没有，这不只能来未央打打工，顺便赚点路费。 吴老六笑嘻嘻地搓着手，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，猥琐的视线在陈思淼曼妙的身姿来回扫视着，一副快要流口水的样子。 话说，早就听闻陈家药行的千金是个大美人，果然命不虚传呐！陈大小姐您长得可真是标致啊。 所以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路费咯？ 看着吴老六那张无赖脸，陈思淼忍不住眼角一抽，厌恶之色愈发不加掩饰。 要多少钱我出，拿完钱赶紧滚。 陈思淼玉手一挥，当即打算赶人，吉大阿星连忙跑出来劝阻：“ 哎呀，大小姐啊，您可先别生气，大小姐您难得才来未央分部，可能不太清楚情况，自从出了那事以后，咱们未央分部的伙计吓走了一大半，现在可是严重人手不足啊。如今留在这儿的伙计除了我之外，也就只有阿虎、张秋月和赵敏敏了，活多都做不完，要是连临时工都走了，那可怎么办呢？” 阿星摆着一张苦瓜脸，小心翼翼地伸手指了指前方赶来的一男两女，似乎这三人便是他口中剩下的几名伙计。 大小姐，出什么事了？ 三人中一名身穿汗衫五大三粗的伙计率先开了口，此人似乎就是阿星所说的阿虎。 我刚才听阿星在喊尸体出现了，该不会又是那个吧？嘿呦，还有完没完？ 另一名长着雀斑扎着长马尾的高瘦女子撇了撇嘴，下意识地裹了裹身上的披肩，胳膊肘蹭了蹭边上的那名大眼睛的年轻女子说道：“ 喂，赵敏敏，你的房间不就是在这附近吗？有没有看到什么？”“ 啊，没有啊，我刚才一直在屋里，没注意外面。” 那位名为赵敏敏的女子怯生生地摆了摆手，紧张之下白皙的脸蛋立刻漫上了一抹飞霞。“ 秋月，敏敏胆子小，你就别吓她了。” 见到赵敏敏窘迫的样子，边上的阿虎似乎也有些于心不忍，不过才刚宽慰了两句，却见那名被唤作秋月的高瘦女子两眼一瞪，似乎对她维护赵敏敏的行为很是吃醋，而阿虎见状也只能尴尬地笑笑，没再说话。“ 哼，我说赵敏敏，你就别在人前装淑女了，咱们干药剂师这行的什么尸体没见过？你那么多年医科大学是白读的吗？” 高瘦女子不屑地飞了个白眼，似乎对着赵敏敏并不待见，而后者被这么一揶揄也不好再说什么， 只能把头埋得更低了。大小姐，都已经那么晚了，现在要赶人走也不太合适，不如先缓缓，听他们说说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吧。见气氛有些紧张，陈思淼身边的老者微笑地打了圆场，而陈思淼见老者都开了口，也就没再坚持，叹了口气后便转头看向阿欣说道， 行吧，临时工的事儿明天再处理，说刚才是什么情况。 是是， 阿欣点点头，整理了下情绪后终于开了口， 刚才我打算去厨房打点水，正好经过后院，就看到一个奇怪的人影出在井口那边。 井边的人影？陈思淼瞥了眼吴老六，冷声说道， 你看到的该不会是这家伙吧？ 不，不是的，吴老六是后面听到我的喊声才出来的。 阿星连连摆手，像是想起了什么恐怖的事一般，脸色变得有些苍白。 虽然当时那影子一闪就没了，我也只看见了个大概，但那人影的样子太奇怪了，简直就像是他死而复。 话说一半，阿星忽然像是意识到什么，慌忙住了嘴。他一边偷瞄着陈思淼的脸色，一边眨巴着眼望着陌生的江瑶和饕餮两人，一副支支吾吾不知道该不该说下去的样子。 他， 江瑶敏锐地察觉到阿星话语中的异样，开口追问道，我记得当初你们的委托上说尸变的是你们收来的古代干尸，但现在听起来似乎不是这样了。江瑶轻抚着下巴，探寻的目光直逼阿星的双眸，看到后者不自然地移开视线，一副心虚不已的样子。而饕餮则压根就没理会阿星的纠结，只是径自上前走到井边的某个位置，蹲下身在地上查看着什么。 哼，尸变吗？就算真是什么尸变，也绝不可能是他们委托上所说的那具古代干尸。 饕餮轻笑着指了指井边的几只脚印说道， 看看这是什么。 这是脚印，等等。 香瑶跟着走上前，顺着饕餮的指示望去，果然发现了两枚明显的脚印。然而不寻常的是，这两枚脚印上却浮着一层半透明的皂状物质，从散发的异味来看，这显然不是普通的物质。 这难道是尸蜡？ 江瑶大惊，一抬头发现陈思淼也走了过来，眉头紧皱地注视着脚印，并没有否认。 对，就是尸蜡，我刚才趴在这儿就是因为发现了这脚印很奇怪，所以在查看呢。 一旁的吴老六也急吼吼地凑了上来，一副我早就发现了的样子，像是故意在陈思淼面前邀功似的。所谓尸蜡，是人或动物尸体在尸处腐烂后所产生的软蜡状物质，如果是古代干尸的话，根本不可能在这留下尸蜡才对。江瑶说着站起身，转头看向一脸复杂的陈思淼，先是死气，又是尸蜡，看来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呢。你们究竟在隐瞒些什么？